新传媒小海电台 Happy 的高国富以下视频都现在有创建台播报干要新闻立宪当专利套路将第一大里头进行维护改造李宗立在亚细安美国特别峰会结束了后接受随行媒体访问被问到第时也改造维护时准说已经在特殊处理维护调整的代志本队又听着政比例不断大量增加今年到这阵的维护比例已经达到8000多宗超过去年全年5258宗的比例总数。饮食发展与环境部政务部长陈国明指出，目前国家的政比例无对我国的医疗系统造成显著负担，但是比例不断上升，医学的国人提高警惕，积极备办，尤其是下个月将进入国家的政高发期。本地官兵但是新病例会得到4000宗以下报3383宗昨日报新增加死亡病例卫生保障上的数据显示每周病例传播率消化不到 1.4厘第二轮的社区发展理事会林立各部分推出昨日以来已经有超过55万户本地家庭领取防止网络诈骗跨部门委员会推出电子商业平台交易安全评级为主要电商平台防诈骗措施进行评分以减少电子交易相关的诈骗案件今天是卫赛节卫教寺庙纷纷在这周末举办活动公明山普及显示今天举办3波10拜活动并且开放予6500人参加，欢迎热烈。因为这摆只开放网络投票，公会选估计参加人数以少的群众较侪。未晓用网络的年长者，也是准在无需要投票的情况下，直接来是唔参加3波10拜。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我国游泳队出战头一日，摕到4面金牌、2面银牌，总共6面奖牌。我国游泳选手原本在男子4000、100米自由泳接力赛中摕到冠军，但是因为犯规，结果比赛成绩被判无效。田径赛在日举行，我国短跑女双3D，时隔7年后。国际第一女子200米短跑项目摕到冠军，并且刷新我国的全国纪录。另外，补习队国际传来好消息，昨日摕到2面金牌和1面银牌。补习队到今阵已经摕到2面金牌、2面银牌和1面铜牌，创下第一历来奥运会中的第一好退场表现。新闻报告完了。